好啦，大家又到星期二晚嘅呢个夺命捞鬆啦。咁啊，呢排啦，呢两个礼拜都系好重口味啊，即系每日都系呢个心情沉重， 系嘛？ 咁啊，节目开始之前都费事加深大家呢个抑郁症啦。 系 咁啊，讲下一个都几好笑嘅新闻先。咁啊，亦都有啲深层意义嘅呢个新闻。 系 咁咧就。最近啊，呢個台灣嘅喺大陸都幾紅嘅呢個潘玮柏，一個 跳舞幾叻嘅 嘅男歌星，咁咧就娶咗一個叫做最美空姐啊，叫做 Luna。 係， 咁咧就呢個閃婚之後咧，就俾人起底啦，呢個 Luna。 嗯， 咁咧就先就係呢個王健林個仔咧，叫做黃思聰啊， 係 中國第一大滾友。 嗯， 兼花花公子就爆出嚟就话啊 ，Amy 姐真系犀利啦，可以即系培育出呢啲天王嫂咁样， 系 服咗佢啦咁样。咁咧就今日就有单新闻 ，Amy 姐个样又不修边幅喎，个样又 诶经理人个样就梗系唔会系个 样又霸气啲，个样 同嗰啲艺人一样样噶啦，如果唔系点做啫？即系偷咗经理人就唔偷佢嗰啲货噶啦嘛。 啊 咁咧就喺網上邊微信咧就爆出一個更好笑嘅新聞咧，就係原來啊係有公司叫做 Pick Up Artist PUA 咧，就係咧去訓練呢啲嘅網紅，就全專業配套，就將佢哋 groom 成為天王嫂， 係 咁，然後就拆帳，女嘅就當然可以嫁入豪門啦，咁而後面的這些公司的負責人就可以分到錢這樣。 喂，其實沒有 輸家，那就辣著這個郭富城。不 是，我知道，但其實這件事我覺得是皆大歡喜的，其實是 這個我覺得是有微言大義的即是港女的悲哀，舉國體制怎夠這個港女怎夠舉國體制陷呢？ 是啊， 即是她連做即係嫁入豪門都係國家隊嗰下，你真係撲街啊！ 你唔覺嘅咩？其實近年咧，反而咧最本土嗰啲咧，其實就係港女啊嘛。 係， 港女而家係好咩㗎？好激進㗎！其實嗰啲 師奶，和你 lunch 嗰啲好多係港女嚟添。 係啊，即係佢哋係身同感受㗎。即係你見到郭富城呢樣嘢，即係其實對佢哋好大心意㗎，好大警鐘㗎，真係呢個。 喂，唔係啊，我覺得即係呢個不公平競爭到一個地步嗱，馮佩奧就。之前呢個 William Barr， 美國司法部長就喺呢個福特圖書館就發表演說啊嘛，就話呢個中國係一個舉國體制發動呢個經濟閃電戰啊嘛，用全國嘅力量嚟去對付呢個美國嘅企業啊嘛。 係， 我就話喺呢個情感嘅世界裏邊啊，佢都係舉國體制嗰下真係得人驚啊。 嗯， 即係話個方媛同埋呢個叫做咩 Luna， 佢後邊都係成 team 人去 boom 出嚟。去釣呢啲嘅港星啊，講呢啲釣呢啲咁嘅台灣明星啊咁樣，咁你仲有嗰個咩喎？最近嗰單花生新聞指數好高嗰個小豬羅志祥， 係啊，唔係佢嗰條女都係噶， 喂，好恐怖嗰條女， 完全變樣啊，大佬佢係， 係啊，即係話佢成個嗱佢四部曲嘅原來，第一部曲咧就係咧先咧就你加入咗啲公司之後咧就帶你去整容， 嗯， 所以點解成日撞樣咧係有原因，佢啲叫做網紅面啊， 係， 大家如果上得多大陸嘅嗰啲TikTok 啊， 唔係你好容易體驗嗰啲樣係， 係啊，嗰啲網紅面有一次我都喺餐廳見過，四個入嚟，大陸妹嚟嘅一睇。身高一樣，髮型、衣著、肥瘦都差不多嘅，哇！好得人驚啊，好似真係呢個你以為人造人嚟嘅，即係 clone 嘅複製出嚟咁嘅。 其實呢樣呢個現象咧，就唔係大陸行先嘅。呢個現象首先喺韓國咧就 韓星先 嘅，係啦。即係你見到其實你早喺十年前咧，本身韓國咧已經係好多呢啲整容噶啦。 唔係嗱，佢韓國整容都好啦，但係我覺得舉國體制厲害嗰下係咩？跟住咧，佢就原來咧整完容之後，第二步係咩咧？就係有 經理人公司咯， 有間公司去教佢哋點樣寫 pose 啦，點樣影相啦。譬如你見到佢啊，成台食物喺度啊，好得意咁樣，即係嗰啲相咧，全部都係做出嚟嘅。嗰堂景啊， 係 即係啲大陸網民起到底就係話嗰堂景咧，都係唔同網紅用過， 咪即 係咯。譬如挨喺嗰個酒店泳池嘅 sofa 啊， 即係咯。咪你就講酒店泳池，我諗起啦。嗱 ，A V 嗰啲泳池，喂，套套戲都係嗰個泳池， 都係天台， 都係天台泳池， 出咗模型啊， 咪就係 嗰個天台金字屋泳池。 其實嗰啲嘢根本上，如果冇一個經理人公司嘅話，你邊同佢冚到啫？其實 係咪最好笑就係經營慈善形象咁就攞住個紅色桶去放生，又竟然出現喺唔同嘅網紅嗰度喎。 即係話嗱，佢又比較難，我覺得，就 one size fit all， 即係啊網紅 A、網紅 B、網紅 C， 全部用曬同一個 setting， 同一套動作，同一套景，咁啊一 match 一對嘅話，咪知道咯。咁啊第三步係咩咧？就專係咧就由啲娛樂圈嘅人士中間人啦，就唔係龜婆嚟嘅，就係即係識嗰啲紅星嗰啲經理人咧，就帶呢啲打入豪門的天王嫂啊，潛在天王嫂咧，就去卡拉 OK 包廂，或者去佢哋活動嘅，譬如飲酒啊、clubbing 啊嗰啲，即係而家就唔興卡拉 OK 啦，嗰啲 clubbing 嗰啲嘅包廂嗰度就認識佢哋啦，即係帶佢哋去介紹俾佢哋識。咁認識咗之後咧，跟住就微信對話咧，原來後邊有 team 人咧去教佢哋點樣 send message 俾郭富城嘅。咁咧就營造一個好特別嘅形象，叫做傻白甜。但我先頭我諗下，點解會中意傻白甜嘅咧？係嘛？即係嗱，因為我哋香港仔中意港女都好啦，正正就啱啱好傻白甜。我哋以前 滿足大男人啊嘛， 白痴妹啊嘛， 係啊，滿足大男人身態啊嘛。其實咧，扮白痴呢樣嘢咧，又唔係大陸妹專利嚟嘅。 日本妹先啊？ 其實以前港女都識嘅，坦白講係，即係你話我哋嗱，而家你講八十後呢一扎咧，就已經開始唔係噶啦，佢哋開始自主啦，開始串噶啦，開始有啲咧即係專業。 喂，港女而家形象係富基啊，大佬 black block， 但你。 你仲話傻白甜？ 唔係，但如果你話喺喂再早啲啦，我諗係可能阿土同你嗰個年代啦，佢哋都仲會識扮下呢一隻噶。嗱，佢哋扮呢一隻所謂傻白甜咧，其實就那個原理 唔明喎。 個原理就其實係滿足啲男仔咧嗰啲大男人心態嘅，即係如果你話 保護女性 係啦， 覺得自己優越啲 係，唔係或者唔係話優唔優越啊，令到佢覺得自己重要啊，令到佢覺得咧，即係佢 empower 咗個男仔啊，係咪先？即係嗱，佢喺你面前扮傻、扮無助，乜都要你幫。係嘛？即係其實起碼佢起碼佢重視你先啦，俾你嘅感覺，喂，我覺得我自己好重要啊，咁樣啊，係嘛？咁你先至係會溝佢噶嘛？嗱，因為男人咧就係咁樣嘅，男人咧有時又好 Q 衰格嘅，未必話咧真係一定要係嘛？即係我有個checklist 出嚟。又要養嗱，好似阿習大大咁講啊，既要大波，又要靚女，還要心地好，係嘛？即係你唔係個唔係樣樣嘢都得噶嘛？但 係咁，你如果有專業嘅人打造咪得咯？即係你有個團隊後邊， 唔係 嗱，你要幾善心有善心，你要幾大胸有幾大胸整出嚟嘅啫嘛。 唔係，但係咁講啊，唔係男仔冇女仔咧咁目標明確㗎。男仔有時咧就真係貪就手嘅，如果。佢如果呢個男仔企喺你面前，啊佢覺得你係重要過其他人嘅話咧，喂佢覺得易上，咁就上咗先噶啦。 哦，即係所以一落一搭之後就甩唔到啦。 係啊。 哦， 即係呢個就係叫沉船咯，其實係。 話呢啲咪同以前喺福田揼骨一樣 嘅，係唔出奇啊！有呢樣嘢係啊，點解成日同你講就係話，喂，我屋企啦，我好想幫手，最在 細佬又呢個跌出跌傷咗， 係 嘛？起呢個鳥巢嗰時， 係咪先啊？ 真係呢啲，但係我唔明點解呢啲郭富城呢啲都閲人無數啊！即係對付嗱呢啲咁樣其實。呢啲咁， 郭富城以前好 mean 嘅，你知唔知啊？ 郭富城啲拍過拖嘅都唔差嘅喎。 嗱，我聽講唔係聽唔知係咪一仔啊定係邊個咩？洪黛林以前咧就跟佢噶嘛。 洪黛林都話曬都係國產名模啊， 係都係國產。 都唔係呢啲網紅，我覺得就真係跌咗一級嘅咯喎。 但係啦， 即係點啊？阿呢個趙世珍嗰只戴完手錶俾翻佢啊要。 咁啊未至於咁 mean。 趙世珍嗰啲國產女朋友。戴完珠寶翻屋企要還噶，擺翻落去，擺翻落去個 safe 嗰度嘅要。 佢唔係都，但係都係慳嘅。但係好似而家 唔慳就唔會揾國產模特兒啦。你乜嘢你會訂淘寶啊？我想問下，你唔買呢個蘋果嘅 gadgets， 你喺淘寶買，你唔通真係貪佢靚咩？貪佢好用咩？ 係嘛？貪佢襟用咩？你梗係貪佢平嘅啫嘛，其實。 咁啊係啊，唉，咁啊，但係唔係佢以前佢最早嘅時期啊都墮落啦。喂，大佬，以前佢真係溝日本妹噶嘛？嗰陣時係咩藤原紀香啊嘛？你記唔記得啊？ 好似拍呢個拍戲嗰陣時。 拍戲嗰陣時。 但係藤原紀香好似高過佢㗎嘛？ 嗰陣時仲要同個導演爭女啊，唔記得叫咩名字。 唐桂麗 啊，係啊，唐桂麗。 嗰套戲嘅導演就係唐桂麗。係 啊，係。嗰陣時爭啊，藤原紀香啊嘛，不過而家藤原紀香變咗大媽就唔講啦。 得啦，藤原紀香嗰啲大佬，我諗個身形係郭富城一倍啊。 係啊， 同埋我覺得佢哋頂唔順港女啦，會唔會係咧？ 港女又真係， 即係點解呢個郭富城嘅現象咧，越嚟越多台灣啊、香港啊、台妹都唔容易頂嘅，我覺得。 係， 因為呢啲地方裏邊即係養出嚟嘅水土啊，養出嚟嘅女性咧，都係比較獨立啊、自主啊，即係唔係咁能夠滿足到呢啲大男人嘅，我覺得。 係。 即係台灣妹同香港妹都係， 係啊係啊， 真係唔係滿足到佢嗰啲。哎呀，你真 係 好啦。 嗱，台灣妹都 OK 嘅，台灣妹咧，但係問題就係有時太做作喎。 唔係，佢個心唔係嗰種嚟噶嘛。 都好似係嘅。 即係佢本質上，但當然大陸都係一樣嘅，我覺得佢嗰、那個即係傻更更又好，或者係嗰啲即係滿足你大男人都係扮出嚟嘅啫，我覺得都係。 啊。 但係實際上佢嗰下埋位嗰下都好恐怖。 有人話我郭富城史官頭，我數漏咗啊！原來係有阿邊個九雲圍啊？其實九雲圍應該係最索嗰個嚟嘅。 都拍過拖嘅咩？ 拍過，你唔知啊咩？ 九雲圍即係喺選美翻嚟選美嗰個加拿大。 係啊，嗰、那個係 幾、 啊、 好喎嗰、那個。 嗰、那個正㗎，嗰、那個係。 可能郭富城英文唔得咧，可能嗰啲、啊、好似嗰、那個好似係番薯妹嚟嘅，好似係 番薯妹，番薯妹。但係佢個人咧就好似。但佢嘅人咧，佢太過咩啦？佢唔係佢太過情緒化，佢情緒化太容易影響到佢身形啦。其實就 即係暴肥暴瘦。 係啊，暴肥暴瘦啊，佢係。 但係如果你坦白講喎，如果你個老婆或者女朋友，你知道佢係一個專業培訓出嚟接近你而嫁俾你嘅人嗰陣時候、其實嗰段關係點樣 handle 咧？ 啊， 即係佢所有嘢你都懷疑佢係真定假嘅。 嗯， 佢如果咁專業嘅話， 係啊，係啊。乜嘢都咁假咁周到，係咪？ 係啊，咁周詳，真係都幾 咩嘅周到周詳啊， 都幾得人驚喎。係 好得人驚啊，大佬啊！即係佢摸清曬你係咪？你需要啲乜？ 投其所好咯，係啊， 投其所好咯。嗱呢樣嘢咧，就係我哋成日講啦。啊，中共咧嘅鋭實力就係投其所去，恐其 唔係我先頭以為就係去美國打冧人哋嗰啲公司就係咁啫。係 啊， 喺呢、這個。情感世界的市 場對的，所以你剛才 他都是用一種這樣的體制來去， 所以你剛才一開波就說這個所謂就是國 舉 國體制，其實舉國體制就是這樣嘛，他有了大數據， 是啊， 是不是 當然他檢查了郭富城喜歡什麼車啊，去哪裡玩啊，喝什麼酒啊，然後公司告訴他對了，寫個 post他喜歡揸黃色的，好像林寶堅尼的，我見 是啊，他是很喜歡林寶堅尼的， 那你就拿個林寶堅尼牌子的手袋出來， 是啊， 那你就會慢慢慢慢引他入局咯， 啊， 所以我覺得是完全解釋得到的，初初郭富城結婚大家都不知道，為什麼這個什麼來的方緣， 但是他 是洪代林大家都知道是誰， 但是現在你說這一隻，他現在你說 Amy 姐，是吧，他搞這個經理人， 這個天王嫂培訓營， 他又懶一點，我又覺得佢爭咁，即係佢同呢一個舉國體制咧，佢爭一皮嗰樣嘢咧，佢就係 one for all 啊， 個堂景啊嘛， 係啦， 搬嚟搬去都係個堂景。 如果你真係食大茶飯嘅話咧，就應該睇得尾啦，係啦， 即係話如果係要想埋劉德華嘅， 係 就一條生產線， 佢係要成條添去專登去服侍阿郭富城。 劉青雲嘅就另外一條生產線， 佢自己本身佢摸清曬佢，即係佢起曬佢底嘅，佢對身邊所有人啲料咧，全部都了如指掌嘅。喂，咁呢樣嘢你先至可以食到嗰個人嘅大茶飯噶嘛？其實咧，嗱講真，如果你話有啲人咧混入去馬會嗰度咧做呢啲生意咧，就真係大把水食。 即係揾嗰啲馬會裏邊嗰啲大董啊， 係啊 ，voting member 啊， 係啊， 哦好嘢嘅喎， 係啊， 你點知冇啊？ 我估一定 有，如果你去過馬會的商房和去過馬會的吃飯的地方，你知道一定有的，其實 你有沒有入過去啊？ 很久之前啦，現在沒有，現在被人打入去是吧，就是這個我覺得這些叫做專業女朋友和專業老婆都是一個生產系統來的，就是對到咁上下咧，就換人啦。你我唔知道係嗱，以前有一門生意咧，就係租畫嘅。 係 你可以租一啲名畫擺喺自己寫字樓嘅。 嗯， 咁啊，到咁上下咧，嗰間公司就會嗱呢張Matisse 咁樣擺喺度啦。咁啊，擺咗一年半載咧，你間律師樓咧越做越大，咁啊，誒唔好擺 Matisse 啦，擺張呢個Picasso 啦咁樣嘅。即係我覺得呢啲公司可能發展埋咧，到咁上下咧就可以換嘅添啊。即係可能厭咗咧，就再俾個第二個你啊咁樣。 係。 但係我覺得諗下諗下，其實即係呢個你真係唔夠佢嚟嘅喎。 嗯， 系嘛，即系港女又讲性格， 系， 系嘛，又要真爱， 嗯哼， 系嘛，又要 anytime 打电话俾你，你又要复，系嘛，即系你数下数下嘅话，你如果人哋 base on 大数据，譬如好似咁样，佢而家计到晒，佢九月选举会输噶嘛，因为疫症，所以佢咪唔选咯， 系啊， 系嘛，其他嘅全部理由就事后堆砌噶嘛， 嗯， 即系佢要如果佢用呢种大数据嘅玩法嘅话，即系你唔好话天王数乜数都好啦，所以我觉得最叻阿法数啊。全程盯住周潤發嘅喎，喺大陸， 大陸， 大陸周潤發拍戲啦，發嫂啦，跟出跟入 大陸嘅時候， 係啊，全程盯住佢噶。我諗如果唔係都隨時咧，俾啲天王嫂訓練營嘅特工隊咧埋咗身嘅，真係。 係係係 唔係因為你好容易嘅，其實你喺大陸一個禁閉式嘅拍戲，喺嗰啲影城嗰度，即係佢指定嗰啲娛樂場所噶啦。其實，譬如你喺橫店， 橫店係 係啊，嚟嚟去去都係得嗰啲娛樂場所嘅啫嘛。佢要 approach 你用乜嘢啫？橫店裏邊負責經營呢啲娛樂場所嘅人收曬料噶啦。 嗯、 哦，郭富城最中意去邊度玩嘅？ 係啊。 啊，古天樂去邊度嘅？咁樣。咁然後跟住咪呢啲咁樣嘅天王訓練營、天王嫂訓練營嘅產品，咪源源不絕咁去咯。 係。 所以你諗下，真係冇辦法嘅喎，我覺得。如果再勁啲咧，呢啲天王嫂訓練營咧， 咪同埋佢 訓練女政客嚟香港參選 得。你講橫店啊，橫店有幾多演藝學院出身啊？中意演乜就演乜嘅啦嘛，係咪先啊？即係你要投其所好有幾咁難？ 喂，我成日覺得連李慧瓊都冇得撈喎，將來。 係啊。 即係如果佢呢個大數據加專業培訓，係可以生產出天王嘅老婆， 係 香港嘅歌星同埋台灣嘅知名歌星嘅老婆。控制他們的演藝事業，那他為什麼不可以生產出香港選舉的政客呢？ 理論上是可以的，理論上是可以的， 是不是？所以我們上次播梁美芬唱歌那段東 西，其實我覺得他在那裡試驗這件事， 不是他找錯人，我覺得、他應該 drop 了梁美芬先，因為沒辦法的、他這個天王訓練營第一步是整容的，要 不是他整了， 喂大佬，你整个罗网咁， 咪就系整个罗网咁嘅样咯，佢咪搞 贪平啊，又系整容呢家嘢冇得贪平，我觉得 佢嗰啲丰收错咗啊，佢嗰啲资料 即系点啊？以为呢期兴罗网， 佢可能真系以为系啊，大佬啊，因为咧，因为早排咧，喺 Facebook 度好 hit 啦，见网上咪好 hit 咧，佢见到有啲男人啦，有啲大叔喺度扮 Sailor Moon 啊嘛。咁嗰條片咧就其實係瘋傳嘅， 日本人嚟㗎係嘛？ 我唔知啊，總之我有 friend 見到啊，大佬我睇唔過幾秒，我就刪 Q 咗啦。其實係佢覺得阿梁美芬就係佢覺得而家興呢一隻啊，喂你男人扮 Sailor Moon 都得咯，點解我扮羅網唔得啫？ 咁我覺得佢就掌握唔到個要訣啦。如果男人有須嘅扮 Sailor Moon 得，梁美芬梗係扮北斗之拳啦。袋錢落你袋啊嗱！系嘛？ 喂，咁又 使乜等委任啊？一定选到添啊！我觉得扮北斗之拳， 你已经死了。 好啦，食完呢个天王训练营，我觉得呢单新闻值得大家跟进落嚟，因为咧都几恐怖啊！呢个举国体制真系，即系嗱，你话韩国嗰种咩咧？佢都系培训咩咧？系演艺人啊， 系， 即系好似日本嘅呢个专利事务所咁样。咁、佢都係培訓嗰啲女子隊伍啊，咁樣都係出嚟做呢個表演事業，但佢唔係培訓去做人女朋友同埋去嫁入豪門啊嘛。 唉，好有機心啊！呢啲真係 你唔夠佢玩嘅喎，如果係咁真係。 嗯。 而佢嗰啲網紅嚟嘅啫喎，佢唔係有啲乜嘢嘅，即係演藝事業嘅喎，係唔識嘅喎。咁所以我話你同你培訓模特兒係兩樣嘢嚟嘅喎。你模特兒你都係個專業嚟㗎嘛。而不是说、我有个指定的对象、我揀了个对象叫郭富城。然后我就去用大数据用他身 边。而且他一定斗赢郭富城的。 郭富城必沉船啦，如果 是一定沉船，你日日有得揀嘛。你揀你梗有一日揀中你的，你梗有一日中的其实。 咁你中了之后他有个整个团队在后面。他告诉你他喜欢什么，他喜欢吃什么，他喜欢点点点这样。哇！即係呢個我哋拍套戲，我覺得真係一個好好嘅劇本嚟。 其實有㗎啦，以前咧就如果你話呢一類戲啦， 咪 Ocean Eleven 啊，嗰啲即係類似啦，就或者叫咩啊？唔記得咗叫咩名字，我記得以前荷里活有套嘅，係好多嘅呢啲一啲題材係嗰啲咩嗰啲老千嗰啲嘢係。 我就記得有套戲叫《整蠱專家》 整，整蠱專家係，唔係同埋情聖， 情聖 啊，情聖，就兩個呃對方嘅，其實就嚇。 吳君如就扮垃圾婆嚟㗎，啊唔係，係咪情聖？ 吳君如唔係垃圾婆，葉子薇。葉子薇溝佢，然之後後面啊係咪好似吳君如嗰班咧就扮佢哋？ 阿五馬同埋咩扮阿田樓扮佢阿媽？ 係啦，係啦，就諗住呃阿周星馳，係啦，以為周星馳係有錢 嘅，有錢仔係啊， 咁即係兩個人喺嗰間屋裏邊咧，就兩邊就呃對方咁。 咁我哋係咪而家開始發放一啲即係互相吹捧啊？啊，曹總真係有錢啊！哇，大佬你個標！過百萬嘅喎，小心出街俾人攞牛肉刀劈， 好似頭先咁樣樣， 係嘛？話呢件嘢一睇就知係Jojo阿媽咪啦，係嘛？咁低調，睇唔出喎，真係。 係咁都得， 係嘛？仲有迷彩短褲，一睇就知係美軍特種部隊嘅啦。咁 迷彩短褲， 咁你要吹捧一下，咁嗰啲嘅希望，嗰啲即係大數據專家，嗰啲天王嫂訓練營。就即係將我哋視為呢個接近嘅目標咁可以係嘛？安排幾個網紅嚟，起碼等我哋開心一下。 係啊， 咁啊翻嚟就講翻呢個正經嘅新聞啦，就係、是、TikTok 大嘢嚟嘅呢單咧。咁點解咧？就係、是、Donald Trump 似乎將 TikTok 就視為佢 梗係啦 issue 嚟㗎啦。咁咧就宣布就要喺9月15日之前咧、，Microsoft 咧就要完成同 TikTok 嘅交易。咁呢個 TikTok 嘅 CEO 嘅創辦人啊，張一鳴啊。就今日連發兩鋪，咁咧，但係就都應該係跪低嘅啦。咁究竟呢個 deal 可唔可以 close 咧？咁樣，咁我覺得呢個 deal close 咗咧 ，Microsoft 都係冇用嘅，我覺得。因為就算 close 咗都好啦 ，TikTok 唔會有人用嘅啦，已經係。 嗯， 呢個就 唔係因為而家你唔係 臭咗啦， 而家係輪到美國舉國體制啊嘛。 係啊，美國而家同你玩舉國體制啊嘛。 係啊， 咁啊，亦都會華為 TikTok 之後就 WeChat 嘅啦，唔使諗嘅啦，我覺得已經係。大家用緊 WeChat 嗰啲喺北美洲嗰啲就快啲 delete 佢啦，即係轉做 Line， 好似 Line 嗰個 唔係 WeChat 咧就 download 數目高咗好多。 係啊 ，WeChat 就好陰功嘅，因為咧嗱個情況就係咁樣。你而家喺美國咧就你可以用到 WeChat 啦 ，WeChat 就係華人用噶啦。但係問題就喺大陸咧，佢係用唔到你 Facebook 嗰啲問題啊嘛。咁啊，今日有人喺網上面喺度即係搞笑，就喺度話喺度扮啊華春瑩啦，就係、是、喂你搞我呢一個 TikTok 啊，你搞我微信啊，咁我又封殺你 Facebook 啊嗰啲乜乜 封殺你 Twitter 咁咯， 一早封殺咗啦。 所以冇道理上就冇得拗嘅，點解咧？呢、這個就係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係啦， 就係咧你一路以嚟你都唔開放互聯網嘅市場俾人哋進入。好啦，而家你就要喺度鬧人哋，話人哋點解嚟去做呢啲咁嘅嘢嚟去妨礙呢個競爭？咁而家講到明，其實佢係當係國家安全嘅問題。咁 TikTok 我覺得亦都本來其實佢都想即係好似華為咁啊，即係唔好背同共產黨攬炒嘅。 係， 所以佢就即係挖咗呢個迪士尼嘅呢個高層過去， 做 CEO 就係做 CEO 就係呢個 Maya 就做 CEO。亦都再喺 Microsoft 裏邊請咗一個負責 compliance 嘅阿頭咧，就去做佢哋負責 legal department compliance 嗰 part 嘅。係，咁佢係想將個權力核心移出中國大陸嘅。但係而家冇辦法㗎，你所有大陸企業係同共產黨攬炒㗎，而家。 係啊， 所以你今日外交部就話政治同經濟應該分開，心諗其實政治同經濟分唔開嗰、那個， 嗰個係中共， 一路以嚟都係中共㗎喎、啊，其實係。如果唔係點會港台藝人講句嘢都俾人封殺啫？ 唔係咯，最早玩呢一套就係你哋啊嘛。 唔係咯，咁所以我就話佢而家呢個 TikTok 咧就繼華為之後咧，就本來應該就係喺個互聯網產業裏邊咧，就係真係國際級嘅企業嚟。係， 冇錯。 喺美國都唔少人用。上次 Donald Trump 第一次競選嘅大型聚會活動咧，就本來喺 Tusa 嗰度咧，就係俾 TikTok 嘅用家玩殘嘅。 嗯。 就係、是、有啲僆妹發起咧，就係、是、大家去攞飛，攞完飛之後唔 show， 得翻一半嘅入座率。 係啦，得翻一半入座率。 好似唔係好似 三分一啊， 係啊， 三分一啊，咁就即係 TikTok 用戶發起就玩殘 Donald Trump。咁今次 Donald Trump 就玩殘 TikTok 啦，但係佢都有個考慮嘅，佢就唔想執咗佢喎。 係，因為其實本身美國佬咧就投資好多，即係除咗你話投資者之外咧，用家亦都係投資好多。 TikTok 網紅啊， 係啦。 同埋佢哋本身係咪即係佢 TikTok 入邊有付一個即係貨金制度噶嘛？ 有係啊， 係咯，即係好似我哋記得17嗰啲啊。十七嗰啲咁嘅玩法都係， 但我就唔明啦，我就冇玩過 TikTok， 我 都冇玩過， 唔係嗰啲年紀 嘅，係啊，我都唔係噶啦。 其實佢有啲乜嘢 killer application 係令到佢可以跑出嘅咧？我真係大家玩開嗰啲，即係如果有嘅話，話俾我聽咧，真係我又唔知道。其實嗱，你話 short video 係 短 video 嘅平台唔係啲乜？ 唔 係 佢哋 科技嚟， 加咗好多 filter 落去，好似係 即係好多工具你可以用嘅。 係啦， 即係話你個樣可以變成劉青雲咁樣。 嚇，係啦，咁唔知係好事定壞事啊？ 唔使變啦，係嘛？ 咁但係佢本身係好多 filter 用嘅，應該係同埋就佢哋仲唔係咧？因為有啲網上面咧，有啲片咧走出嚟咧，有個大媽品嘅少女咧，嗰啲 filter 係過分到咁噶，即係佢俾係方便佢詐騙嘅，其實係。 哇！扮大媽扮少女得嘅， 係啊，得噶。咁所以其實本身咧，即係如果你本身係即係咁樣係儲咗班客嘅話咧，咁嗰啲大媽會發爛渣啦，梗 係。但另外一個講法就話佢個 AI 好犀利嘅， 係啊 ，AI 好犀利㗎， 算法咧就可以咧 派片咯， 係啦，派片嘅， 派片咯，係啊， 即係嗰個即係推片啊， 係。 咁就亦都係因為 Facebook 啊嗰啲大笨象難轉身啦，我諗。所以 有啲人話啦，係啦，攞翻呢一個 Snapchat 其實就係我覺得呢個準確嘅。係。係啦，因為 Snapchat 亦都係噶嘛，好多嗰啲 filter 噶嘛嚇，咁啊變咗其實呢啲嘢咧喺 YouTube 就冇啦，因為 YouTube 佢成個過程都係你自己 raw 咁樣 upload 上去噶嘛。 YouTube 就成件事就 你自己製作嘅，佢唔會輔助你製作嘅。 佢冇嘢輔助你，同埋 YouTube 臭朵啦嘛，係啦，同埋同 Facebook 都一樣，大家覺得老餅嘢啊嘛。 係啦， 咁 TikTok 就我諗佢係好 focus 喺嗰啲後生嗰一 part， 係 咁就中意表演欲啊 啊 我想特別是而家武漢肺炎啦，我諗大家冇咗社交活動嘅話，就變咗用 TikTok 嚟去，即係大家喺度網上邊溝通啊咁樣。我估係嗰類嘢嚟㗎啦，其實。咁但係嗱，你問我美國唔禁佢就俾面嘅啫喎，要佢賣即係出售呢個俾美國嘅 Microsoft， 但係佢原本Trigger 佢呢個美國外來投資委員會調查就唔係因為 TikTok 嘅保安問題嘅喎，係因為佢收購美國一個叫做 Musical.ly 好似 係 一個咁樣嘅類似嘅一個互聯網公司， 嗯， 而變咗跌咗落去呢個投資委員會嘅調查嗰度咁樣出嚟嘅。 哦，咁樣即係佢擴張大果籠啦，咁變咗咧。 嗱，但係佢話封殺 TikTok 呢個已經一路有一個咁樣嘅講法㗎啦，唔係近年嘅事，即係唔係近呢個月嘅事嚟㗎啦，已經係差唔多半年嘅事嚟㗎啦。就最先係印度 ban 咗佢先嘅。係 啊， 喺呢個大家徒手打交之後。就 ban 咗呢個印度嘅 TikTok。咁本身佢而家都想將件事辦到，將間公司辦到唔係大陸民企， 國際化咯。 但係呢個冇用，我覺得，即係你將一名好網上邊嗰啲小粉紅，你要怨就怨共產黨。 係啊， 當你周圍四方樹敵、八面威風嗰陣時候，你就全中國嘅企業都同佢攬炒 嘅，係啊， 同共產黨攬炒嘅。因為你講到就係互聯網安全法裏邊咧。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是官方要你交資料就要交的，這個不能argue的，根本是。 同埋本身佢有一套國家情報法噶嘛，其實你唔係話港版國安法噶啦，而家港版國安法啦，反而係符合國情，就是一套戰狼法律寫咗喺個法律度，係嘛？佢而家你講國家情報法，你包括所有國企、人民係嘛？公民、中國公民，佢都有義務噶嘛。如果你是中國人的你就有責任去配合中國的情報機關就去接受調查的。啊、所以其實你任何人任何中國人或者國企都要做這件事，他人家都可能當你是鬼。其實根本上這一套的就算你說人家針對你都好，其實你本身因為你將這套針對機制寫了進去法律上嘛。 我成日都話咧，其實即係有冇柒到咁嘅咧？喺華為事件都係嘅喎，華為直情有本 handbook 點樣回應美國規管嘅喎，同北韓同伊朗做生意，仲要串到話唔好學中興咁傻啊咁樣嘅喎，即係俾 FBI 攞埋嘅喎嗰份嘢係，即係佢而家即係我真係佢唔明，佢咪覺得世界嘅人係唔會大家互通聲氣嘅咧？亦都覺得呢個世界嘅人係大家係俾佢愚弄到一個地步，係唔會採取行動嘅咧？嗱，佢而家所謂 distrust and verify 就係咩咧？你所有嘅嘢我當拆板啊嘛，美國已經話， 咁當拆辦嘅話，你所有嘅收購合併投資，佢一定放攞個顯微鏡嚟睇噶啦，實際上都唔會批噶啦。跟住美國上市嘅民營企業好，中資嘅黨營企業好，全部會重新收緊個 audit 噶啦，嗰個審計噶啦，已經係噶啦，已經係。咁點解佢哋而家仲覺得？是毫無準備的，你看到 TikTok 和華為是一樣的， 沒有的，站在那裡的， 他站在那裡的，真的 你說咳咳兩年前，即是應該兩年前，要到去年中美貿易戰在打的時候，你看到大陸的黨媒其實都做一條 line 畫得很清楚的界線， 他不信華為會被人動、 華為又好，中興又好，即是遠至到中興、其實他覺得就是說跟美國佬打這個貿易戰，就他們有個說法，就是說喂，不想打不願打，必要時不得不打，但是他們有一個很重要的界線， 其實這些是廢話， 是這些廢話，他們是不要得罪特朗普，不要刺激他，因為呢其實說真的，你整個 Donald Trump 整個 Trump team 裡面對中國最友善的已經是特朗普了，你看到是反而你後面那班人呢 Pompeo 那些全部都 是英派 Pompeo 啊， 係 嘛？即係 Pottinger 啊， 嗰啲咯。 Peter Navarro 啊 ，Navarro 啊， 喂，冇個好人㗎， 冇個好人， 冇個好人㗎。 成灰安啊，志雄哥嚟㗎，個個都 係。係啊，咁你得罪佢，喂，咁係後面嗰班友就會煽風點火㗎啦。Peter Navarro 咧就會同你講嗱，都係撲街嚟㗎啦，仲共產黨真係，佢同你搭膊頭扮 friend 都唔係好人嚟㗎啦。嗱，你聽我講啦，點樣點樣啦。即問題，即其實佢知嘅喎，佢舊年佢都知嘅喎，佢之前嗰兩年都知嘅喎，所以其實佢對特朗普好輕手，但係問題就係話特朗普嘅界線就好清楚。如果你喐到我選舉，喐到我選 情，冇得傾㗎啦， 呢個冇得傾。 武漢肺炎之後就冇得傾㗎啦。 喺舊年，啊，其實如果你嗰陣時你搞假新聞咧，我記得就係嗰陣時係唔知邊張報紙啊，係直情係喐。是針對美國的中部州份，就對準他的農民就寫文來唱衰這個 Donald Trump， 那時候他是很偉慶的、即是你不知道教訓，現在你再去做這件事，喂，你是不是真 的當人流的，我不是說 真的當人流的，其實 但你即我們覺得很奇怪即是以我們識少少英文看過最近美國這些白宮的官員的言論、你都知道是李真的， 是啊，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高层不懂英文的呢、即是他真的不知道世界是怎样的呢，其实、你以为挖了迪士尼的那个人过来做 CEO， 或者加个 Microsoft 或者 Compliance 的 Legal 阿头，那就搞得掂的了、是没得搞掂的，其实这坛东西是就算你说我卖了 Michael， 给 Microsoft， 将美国 TikTok 卖了 Microsoft 都搞不掂的，我觉得他会欧洲都会封杀他的，其实是、TikTok 这间公司只可以这么说是玩完了，其实是、下一個就是 WeChat，WeChat 先核彈啊！ 下一個是 WeChat， 佢而家話自己估值一笑喎、啊，呢、這個 TikTok，、我唔知道佢何來有咁嘅估值啦、啊，真係。如果到佢周圍都寸步難行嗰陣時候，佢值翻幾多錢 呢？一笑係人民幣美金啊！ 我唔知啊， 即係一萬億喎、啊，一萬億喎、啊，而家估值係五百幾億啫，好似係。 佢內地估值話一笑啊，就 即係廿倍，美國佬嘅估值廿倍。 係啊， 我又唔信啦。 喂，大佬，我就係話你呢啲企業，第一可替代性相當之高。華為你都講咧，佢有啲核心技術，就係嗰啲5G 嘅 station， 係嘛？呢啲係堅嘢嚟。但係問題就係 TikTok 呢類，我就真係睇唔到佢有啲乜嘢 killer application 係美國嘅科技公司係做唔到嘅。 咪啱啱有網友證實咗個講法啦，咁就話佢啲大陸嗰啲平台嘅 filter 真係好勁，樣衰都變女神。咁係啊， 咁因為佢冇底線啫。我諗美國嗰啲科技企業，即係好簡單，佢冇理由將我變咗做劉青雲嘅，係嘛？ 係咯， 變你就話啫，變我冇人信噶嘛，係嘛？即係可能就係靠呢啲咁嘅方法，但其實都唔係啲咩高科技嘢嚟㗎， 即係底線問題咯。我覺得係 嚇， 喂，你點同人 sell 啫？係嘛？你本來唔係咁嘅樣嘅喎，即係呢個係詐騙嚟嘅喎，係咪先？ 咁冇嘅，對佢嚟講，嗱，而家好簡單，你見到連帶另外一個。在疫症裏面彈起的 Zoom 撤出大陸了，是啊，已經宣布不在大陸玩了，因為他都知道他大鑊了， Zoom 是一個隨時自己 on the list 的，又是雖然他扮美國公司的， 所以晨早賣盤好過咯，其實 賣得到就賣而已、現在這樣的細空夾狼 Donald Trump 哪裡有人要啊？你的估值是怎樣、就算你現在 TikTok 賣盤也好、他現在唯有死頂住，你不是說咩好似阿習近平講靠內需市場咯，係嘛？內部經濟咯，靠 食自己咯嚇。 係啊， 我唔係啊，劉學加埋阿李克強自己玩得嘅，我諗兩個咁中意喺度喺春喺呢個 CCTV 嗰度，喺度大家喺度角力啊嘛，喺度 係啊， 係嘛？咪喺大家喺度鬥喺度 TikTok 嗰度喺度跳舞咯，喺度嗱，所以我就係話咧，你如果佢係開波嘅話咧，究竟佢而家就講到明就話你唔好打開呢個 Pandora box 啊嘛，你估計大陸佬有啲咩反制措施咧？真係 我估唔到啊！我真係估唔到有咩，唔係所以其實佢而家就係冇橋。先至揾個胡石春出，首先揾個胡石俊出嚟，係喐啲就喺度講核彈啊嘛，係、嘛？要生產核彈啊嘛，發爛渣咪喺度玩核彈咯，啊呢、這個咪就係發爛渣冇曬橋，跟住同埋同你反台咯，係咪？你再激嬲我，咁就同你玩核彈啊！ 即係嗰啲上海人鬧交咁啊，入三袖，你過嚟啊嗱，你再行近一步啊嗱，咁對方又再行近啲咯。跟住就再入三袖，入到嗰件衫袖已經係變成係呢個雞翼袖㗎啦。 唔係，所以而家佢又整咗個乜北斗星啊？你北斗星射上去係嘛？咁然之後就起碼佢可以 低軌道衛星 係啊，咁話俾你聽可以用自己嘅衛星啦，唔需要再睇靠美國佬啦咁樣樣。咁變咗佢以後啲巡航導彈係咪更加準確咧？咁樣樣 嗱，我覺得未去到軍事，你而家睇到㗎咯喎。你如果呢啲嘅咁樣嘅風殺一路開始嘅話咧。歐洲不能獨善其身嘅喎， 係歐洲已經覺醒嘅啦。嗱， 香港係一個 tipping point 嚟。 香港問題你大家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指標嚟嘅。咁上個禮拜就因為啦，你去走去通緝黃台洋，就逼到德國佬咧本身都唔想出聲 啦，硬起來啦又要 係啦，都要同你取消呢一個引渡協議。咁琴日咧就輪到法國佬嘅啦。 同埋琴日同一時間瑞士， 瑞士都出聲， 係啊， 瑞士就好明顯俾美國佬夾嘅。 就話中國已經背即係離開咗佢哋以往一路以嚟嘅呢個改革開放嘅政策。 喂，瑞士出聲好大鑊喎！瑞士本身係一路一個中立國家，係對係最唔政治化噶啦，最政治嘅啫，唔好搞我係咪？永遠都係遠離嗰個政治漩渦度嘅。佢都出聲嘅話，其實冇乜國家 咧。咁點解唔制裁嗰啲伯德菲涅啊、江斯丹頓啊咁樣？ 啊！ 用扶植國產勞斯丹頓打冧江斯丹頓 啊，都得㗎。 嗰啲瑞士名錶全部打冧佢。 一早扶植咗啦，就係計過數，係唔係你都搞我嘅大佬啊？ 即係嗱，勞斯丹頓喺觀塘有得賣。 嗱，坦白講，嗱我嗱即係你話咧，大陸佬咧抄嘢偷嘢咧，嗱你唔好對，你唔好以為佢對你有惡意，佢係對佢抄你嘢偷你嘢咧。無論你是 friend 又好，老友又好，仇人又好，他都照抄照偷的，你問一下俄國佬就知道了。 他本性來的， 是的。為什麼俄國佬發爛渣，他現在原本說14年賣給你的 S-400 的反彈彈導彈系統， 給了印度先了， 去到6年後，去到今天都不交給你，竟然交給印度你的死對頭呢？ 是的，因為他走去他收買了那個蘇聯、俄羅斯的專家， 是的， 由那個專家走去撻人家的科技， 是的， 被人發現了，結果 所以沒有分別的，即是你對大陸呢好又是這樣，即是壞又是這樣。 其實他會不會走去撻北韓的東西呢？可能北韓真的沒什麼東西給他撻。 有什麼給他撻啊，大佬啊，撻些人心啊， 是吧？是啊，可能都會的， 可能都會 做些假人心啊， 是啊，不出奇的。 不是，所以我說全世界沒有朋友的， 沒有朋友的、哦、 他本性如此，真的的，蠍子過河一樣的。係嘛？佢係都攞個蠍子就會吉你㗎啦。 所以我必須對共，其實我不嬲我都即係我好少咁講，但我必須對共產黨講一句公道説話，佢偷你嘢對你冇惡意㗎。 即係佢對個個都揼㗎啦， 佢對個個都係咁嘅，其實。 係啊，佢又唔係針對你美國。 係啊， 佢連佢老友普京都係咁啊。 係啊， 喂，大佬，人哋竊取佢最先進嘅導彈技術添喎。係嘛？所以 佢唔欣賞你做咩偷你嘢啫？ 佢偷疫苗有乜咁奇怪啫？ 咪就係咯。 我諗佢而家周圍全世界都偷緊疫苗喎喺度。 啊！ 所以你哋冇辦法，嗰啲係舉國體制嚟嘅，同阿方媛係一樣嘅喎、嗯，即係郭富城嘅老婆 係。唔係佢就係得一招啫嘛，佢第一招絕招啫嘛，就係偷嘢啊嘛，大佬。 咪就係屈機咯，我哋成日講大陸佬係最屈機嘅啦。點解咧？就係等於我哋以前小學一樣。大家就話：誒、哎，今日我哋打波唔好温書啊，聽日測驗就算啦，唔好讀啦，咁樣一齊放學去踢波。 係、嗯， 總有啲撲街係咩咧？ 然之後自己就通頂， 通頂坐到眼都紅曬、 啊， 第二日翻去繼續玩，話俾你聽：誒、哎，冇啊，我都冇讀過、 啊。 考完之後測完驗之後就話俾你聽：哎呀，死梗啦今次。 係啊，好多㗎呢啲人。 係啊， 就麻醉你的， 即係一定不合格啦。咁結果老師一派卷佢一百分，你又得二十分嗰只。 你又真係同佢，你係中就同佢針心交係嘛？同一齊出嚟玩， 同佢一齊出去玩啊！真係唔讀書啊嗰只，所以你唔夠佢玩嘅喎，真係。即係如果佢全國，你睇 William Barr 嗰個嘅，即係美國司法部長， 司法部長 嗰篇演辭咧，佢 exactly 係講緊呢樣嘢嚟。係，佢話經濟閃電戰就係一個舉國體制發動嘅一個咁樣閃電戰，即係希特拉入侵呢個 冇錯 波蘭。嗰時嘅一個名詞嚟嘅，德文嘅名詞嚟嘅，佢用呢樣嘢嚟去指責呢個中共。咁中共跟住到咁上下，佢又扮無辜嘅啫。佢就話：喂，呢啲民企嚟嘅，唔關我哋事嘅。咁但美國國會議員就話：咁你有個國網絡安全法嘅喎，大佬，你講到明係任何嘅機構都要提交資料嘅喎。 係。 咁你又點解呢個 TikTok 係可以係唔需要擔心嘅咧？係咪？就算你話個 server 喺海外，佢都有 access 㗎，佢總公司。佢都要攞俾你嘅喎，就算你話喂唔係㗎，美國 TikTok 個 server 唔喺大陸㗎咁樣，但根據中國大陸嘅網絡安全法，佢都要提供喺海外嗰啲人嘅資料俾你㗎嘛，俾你共產黨㗎嘛。 係啊， 咁所以我覺得佢而家就係 佢法律規定嘅，大佬佢冇得揀㗎。 我信呢個大陸係法治國家嚟㗎。 咪根本上佢仲狼過以前蘇聯佬， 係啊， 狼過蘇聯佬根本就係。 唔係蘇聯體制係咩咧？佢入唔到去美國人嘅生活入邊㗎嘛。係咪？你派個間諜過去蘇美國都好困難嘅，因為佢一入境就已經被 FBI 及住㗎啦嘛 ，CIA 又及住佢㗎啦嘛。所以蘇聯同美國之間嘅鬥爭咧，就係喺前線，就喺東德，就係軍事對峙，同埋非洲安哥拉啊、越南啊呢啲，即係代理人戰爭。但係佢喺嗰個經濟戰裏邊咧係冇發生嘅，其實，因為華沙集團同北約集團就係軍事集團。大家不存在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經濟關係，但是如果你話呢個過程裏邊，而家美國全面 base on 當賊辦的方式去挑出中國大陸在美國的滲透的話，喂，個過程很殘酷的，我覺得。你看到其實他而家拉了六七個科學家嘅咯，專係研究疾病嗰啲啊。 我想他不止啊，真係唔止。FBI 開個 file 已經講到明俾你聽咧。 喂，呢個遠遠超過麥卡錫年代，大陸佬而家成日話麥卡錫，麥卡錫 根本上仲嚴重。 你要記住，麥卡錫只不過係一個國會嘅議員，一個聽證委聽證會上邊去指控嗰啲人係共諜啫喎。但係而家美國係用司執法部門，麥卡錫唔係用執法部門嘅，佢只係開個聽證會捉你啲人上去。然後指控你是呢個共諜啫喎，跟住荷里活班友嘈咗咁多年，但你想下而家中美國的手法已經不是麥卡錫個年代噶咯，佢係唔需要咁樣搞到咁撈事嘅。佢就 FBI 叫你，跟住問你，喂，你點解識呢筆錢？喺中國匯過嚟，你點解識？你點解同時申請緊呢個美國嘅呢個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嘅資助去研究呢個風濕病？但點解你同時攞緊呢個千人計劃嘅資助？你一解釋唔到就你噶咯喎。 同埋而家咧問題呢種新嘅麥卡錫主義啦，嗰、那個情緒啊，嗰、那個民情啦，係一面倒嘅，更加一面倒嘅。因為而家咧反中嘅民調啦，即係早兩日啦，即係上個禮拜嗰個皮尤研究中心啦，佢就發現原來有70% 嘅美國人啦。都是對呢一個中國持負面意見嘅。 哦，咁 Donald Trump 就會去盡啲嘅咯。 去盡啲。 係啊。 呢一個竟然，唔係既然呢一個係冇爭議。 呢個民情啊嘛，變。 民情嚟嘅。 就算佢喐 TikTok， 民主黨都唔出聲。 係啱啊。就算其實講真啦，而家 Donald Trump 咧，佢最鏡住一樣嘢咧，就係中美貿易協定。但係所謂中美嘅貿易協定啦，即係其實如果你話你都去到而家，佢都唔敢去撕爛呢樣嘢。咁就係因為佢就係最罩忌咧，就係話如果你撕毀咗嘅話，你再唔同我買農產品係咪呢樣嘢？但問題就係話而家你同你所謂買嘅農產品咧，對於成個中美貿易協定嚟講咧，喂係佔好少數嘅啫，大佬啊！ 其實我都唔， 我諗係兩三成嘅事嚟。 呢個美國咁張狂、咁狂妄係嘛？林鄭口中講到人哋咁狂妄，點解我哋偉大嘅國家唔即刻撕毀貿易協議？將嗰啲大豆粟米倒曬落海 咧，唔係因為佢而家大陸嗰個農產品都失收嘛。 啊，真嘅， 因為你 水災， 水災長江流域其實好多都係魚米之鄉嚟嘅，知唔知啊？ 啊， 你浙江啊流入嚟，其實你去你一帶都係噶，好大鑊噶。所以你而家你無論 咁咪真係食草噶咯， 大豆又好，粟米都好。嗱，粟米咧過往對美國嘅依賴係冇咁嚴重嘅。 但係上個 種嘅啫嘛，粟米 係啊，但係上個月佢而家係爆買粟米嘅量咧，係歷史新高咁多。係 咪中意食 popcorn 啊？佢哋 咁唔知啦，係嘛？咁、啊、但係其實而家係大陸咧，佢同你買嘅農產品咧，佢唔係話因為佢忠實地同你履行呢， 佢唔係因為要去，係 因為佢真 係 需要啊。如果佢真係忠實定要去履行呢一個貿易協定嘅話咧，你應該同佢買啲咩咧？咪你應該同佢買飛機 嗱、波音嗰啲 係啊。喂，你而家最缺客就係飛機啊，大佬！你而家冇 人要，大佬。 咁你係咪同佢買飛機啊？ 國泰啲飛機飛去澳洲停曬喺個沙漠。 如果你同佢逆市都買飛機嘅話，我就話你真係履行緊你嘅貿易協議啦。 冇噶咯。 咁你唔會啊嘛，係嘛？ 即係我覺得佢已經係個劇本俾人睇曬噶啦。 係。 但係胡錫進話仲有好多劇本嘅喎。 係。 係啊，反正 美國佬嘅劇本定係中國有好多劇本啊？ 佢而家咪走去。告呢個 Siri 話佢侵權啊嘛， 哦， 係啊，有間大陸公司， 係佢乜都話侵權嘅喎，佢夠話 Air Jordan 侵佢即係大陸佬權啦， 咁梗係啦，人哋喬丹，喬丹嘅名字中文你 Air Jordan 點會有版權啫？ 唔係咯，唔係啊，佢告翻你轉頭啊，話你侵佢權啦， 啊梗係啦，如果我係無印良品，我都告 Muji 啦，係咪？我係大陸山寨無印良品， 嚇佢 iPad 都侵佢權㗎，嗰陣時話 Apple 嚇、啊，即係咁都得。 我告翻呢個蘇聯共產黨添啦，告佢侵權添啦， 唔 係 咯， 係咪？ 唔係馬列冇，唔係 馬列冇原創係中國。 馬克思就是中國人，吹咩？ 列寧都是中國人，毛澤東是湖南人， 咪係咯， 係嘛？點解你俄羅斯侵我權啫？係嘛？ 咪就係咯， 呢個冇得拗嘅。我覺得身為中國人，我覺得一定要支持共產黨去撕毀呢個貿易協定。我覺得第二係咩咧？繼續喺南海填島， 嗯， 係嘛？將南海填成係一個人工一個成個南海填成一個人工島， 嗯， 將嗰啲島礁全部串連起上嚟， 係。 嗱，呢個就是第二步咯，我覺得。如果唔係嘅話，你諗下而家點止八國聯軍啊？ 係 歐盟 唔止，歐盟係27国， 27国， 歐盟 外交事務高級專員就香港問題發表呢個聲明，對押後選舉係反對呢個押後選舉。 係喎，佢唔係同你講國港版國安法， 唔 係 講國安法啦， 講 押後選舉。 押後選舉啫喎。 所以我就話你天才都諗唔到一個咁嘅 scenario。 嗯。 呢個 scenario 係乜嘢咧？就是又將蓬佩奧所講的自由世界的圍堵聯盟再進一步鞏固人哋的圍堵聯盟。你留意一下，歐盟在國安法裏面一直都是軟弱，蓬佩奧在演辭裏面是力斥這個北約某國，即是德國，說他們為了做生意嘛，而不在國安法裏面表態嘛。結果現在是因為押後選舉同埋大規模 DQ 候選人，呢兩步係令到歐盟同美國走翻埋一齊。 係 喺對華政策裏邊係，但係我又真係諗唔到一個天才。嗱，其實你已經出咗核彈國安法 嘅。係啊， 跟住呢班天才又再出第二個核彈。 唔係佢要立威啊，因為咧佢而家 但係你覺得佢咁樣，佢唔睇唔到個代價嘅咩？我真係有陣時諗唔明，我哋國家咁強大，有大數據支持。又有全世界最先進的 TikTok， 點可能看不到他要付出這些代價呢？我說他不在乎，根本 沒可能真的上了頭，就是對香港這個問題上面，因為香港的問題就是其實現在你全世界所觀瞻所在嘛， 是統一全世界圍堵的 tipping point。 我經常說香港問題是 是 沒有人 dispute 的，現在香港問題是、你看押後選舉那個是沒有國家有分歧的，在這個問題上。 不是，因為這樣說，你 除了北韓、巴基斯坦和布隆迪， 你就算是勒慶全世界，其實他很多東西，你說他理性又好，說他不理性也好，你不理性那件事就是說他不懂計算代價，理性那件事呢，他也有他理性的 part， 理性的 part 就是說，喂，反正我中共呢，其實我是樣樣得罪人的，我真係我零嗱，即係我哋之前都講過，就是揀戰場的問題，他揀一個戰場，我是得罪人，既要得罪人但又要立威嘛，佢係呢個 既要還要， 係啊， 我要 即係習近平就要呢樣嘢嘛。喂，反正都得罪人嘅話，點解我唔可以揾戰場？係可以，我有主動權啫，永遠係係嘛？你越係唔係即係強姦犯嘅心態，你明唔明白啊？ 唔係嗱，我想問下你將個回帶而家大家聽眾回帶翻去舊年六月 嚇， 由宋中開始，宋中修例開始。係嘛？八月推出止暴制亂， 係 好啦。九月撤回 ，the bill is dead。九月啊嘛，跟住就為咗撐黑警， 係 只係為咗一樣嘢嘅啫。我覺得 林鄭落唔落台，當時香港人根本就唔係咁 care。 嗯。 但係一定要獨立調查警察。 嗯。 嗰、那個訴求，中港之間嘅矛盾已經係只係在於警察呢個位嘅啫。 嗯。 好啦，結果寸步不讓，跟住就十月開始用緊急法立蒙面法。 嗯。 然後跟住就將止暴制亂激進化，禁止集會。 嗯。 係咪啊？連正常嘅申請集會都唔俾。好啦，結果。就撩起更大的社會反抗，其實蒙面法是一個助燃劑嚟嘅。 係㗎， 當時嚟講，塞鐵破壞地鐵開始係蒙面法當晚。 唔係就係咯，十一之後嘛。 係十一之後㗎，係 啊。 即係嗱，當時我哋都睇唔到嗰個局面去到今日咁嘅。 嗯。 係成個形勢嘅發展，係最終導致到而家全世界係同中共決裂。 所以咧，阿戴耀廷今日佢寫一篇文。就係話咧，喂，其實我35+係拋浪頭嘅咋， 我一早就知啦。 但係咧， 我都唔敢踢爆啦，我都同佢講，我都話大家即係好難， 但 不過一定要有個信念去做嘅啫。 但係咧，結果係超額完成嘅。 我就係話佢哋驚到一個地步，國安法大規模 DQ 同埋甚至唔敢選舉。啊、好啦，就因為阿戴耀廷發明咗一個口號叫做35+。 係。 我心諗，即係點解一個政權虛怯到咁嘅地步？ 係， 係咪先？係嘛？曾鈺成都講得好清楚噶，押後選舉係政治計算嚟啦，係、 嗯、 嘛？而我信曾鈺成喎，係嘛？呢、這個肯定係政治計算，佢一定計算過喺疫症爆發之後，成個建制派崩盤嘅，佢一定知嘅。其實呢樣嘢個原因就因為佢第一步去攬警察，第二步去攬林鄭啊嘛， 嗯， 去攬林鄭，結果咪第三波疫爆咯， 嗯。 肯定啊！林鄭而家嘅政府嘅管治係完全無效噶啦，已經係、嗯、好啦。第三波疫爆，你咪繼續灌漿工程咯。灌漿工程就係押後選舉，咁啊揾阿張曉明嚟又做一場大龍鳳啦。佢越係咁樣做一場大龍鳳，特區就變成越係傀儡政府。 嗯， 越係傀儡政府嘅話，建制派嘅選舉亦都唔會得到任何嘅好處。 就算係 因為建制派同林鄭又係攬埋一齊， 就算係一俾一年時間，你其實 冇可能 依然都係咁嘅啫。 仲大鑊，我覺得仲大鑊。真係嘅，就算佢 DQ 曬現任所有議員，派過另外一批人去選都好啦，係、 嗯、 冇政治嘅過往嘅 track record 去選嘅人、 嗯， 一樣選到，一樣選到，因為佢而家已經係全部中曬攬炒派嘅要求嘅嘢、 嗯。 大家其實你記唔記得當日有人問一個示威者就係話：如果解放軍出動，你會點啊？我冇翻屋企瞓覺咯。 係啊， 即係當時佢嘅回覆就係咁。係咪？而家你仲大鑊過解放軍出動？係嘛？你諗下，你諗翻轉頭，七月三個核彈抌落嚟香港， 嗯， 係嘛？強行立國安法，然後跟住大規模 DQ 候選人，公民黨滅黨， 嗯， 然後跟住就到呢個嘅押後選舉一年， 嗯， 佢我相信佢 assess 唔到第二、第三招嗰個 impact 係大過第一招啊，其實， 嗯， 但係你諗下，如果你企喺西方民主國家，如果你係有一個所謂換位思考嘅能力，你企喺西方民主國家裏邊。乜嘢嘅政權係會大規模將反對派嘅候選人取消資格，同埋將原本進行嘅選舉取消？ 嗯， 咪就係軍事政權咯。 係啊， 咪就係我成日講馬可思啊、朴正熙啊呢啲咯。 啊，呢啲泰國啊、東南亞好多啲政府咧， 東南亞嘅軍人政權咯。 係啊，其實都係經 歷過拉丁美洲嘅軍人政權咯。 啊， 佢當全世界嘅人係即係聽佢嗰套喎、啊。 嗯 唉，我哋因為疫症想香港人健康，今日仲係咁講。 係啊，你見到琴日阿范太走去見阿林鄭。 喂，其實兩個唔啱嘅喎，兩個。 我聽過係。 係咯，兩個老嘢見面會打交 嘅。我真係唔知喎，其實係佢哋有咩過節嘅其實。 嗱，因為林鄭就好串嘅，從來都睇唔起嗰啲建制派嗰啲友。 係，但係范太應該唔同啦，即係唔係一般嘅 幾朝元老嚟㗎嘛。 係。 同埋你要記住，范太出身不是深紅政客喎、嗯，范太係港英建制出身嘅喎。是八十年代港英建制出身的、哦、所以他 即他本身就 对港英建制的认识是深过林郑的、哦、 他本身就应该跟谭慧珠那些都是相 似的他 senior 的谭慧珠 是 但是问题他即是李鹏飞啊再我想是、邓莲如的、 啊、 即是下别下线、啊這樣 嗯、 但是现在他再找范太我想是人大系统、啊、出、 嗯、 是吧但我都救不回的、哦、我想说其实怎会有一个天才又是想到靠林郑去處理香港而家呢個局面，我真係諗極都諗唔到。即係一間公司個 CEO 嘅業績係已經係蝕足咁多年嘅啦，間公司就嚟做到冧檔嘅啦。啊，你仲要叫佢 head 住一個改革方案由佢去執行、哦？ 嗯， 我想話你押後多一年選舉，除非你以後唔選嘅啫，我覺得。 嗯哼， 係嘛？佢而家又再有新招嘛？連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都要加入 DQ 制度嘛？係啊，佢就話所有簽名反過國安法嘅區議員都唔可以自動成為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嘅成員。 嗯， 其實冇所謂嘅，你 appoint 行政長官都得噶啦，唔使選嘅，我覺得真係。因為可以係協商產生噶嘛。 係。 你咪協商產生，俾邊個都得噶，俾阿何君瑤啊，俾譚慧珠都得噶，我覺得係咪？有乜問題啫？所有嘅嘢其實都係睇你政治上付出咩代價嘅啫嘛。你軍管都得噶，而家實際上可以宵禁噶， 係 可以軍管噶。但係問題就係你睇唔到佢有一個決策嘅理性，我覺得而家，成個香港嘅政局急速惡化嘅喎，呢個月係，係惡化到一個地步。蓬佩奧講完之後，你真係覺得佢好似。是不是真的中共內部有卧底呢？有美方的卧底在這裡呢？就方死這個蓬佩奧所號召的自由圍堵陣營不成事、啊、 如果真的有卧底，那個就是習近平了，我覺得就 我真的想不明白， 因為 你要明白、就是、你現在你所說的美國佬千方百計要孤立你中國，但現在誰最配合這個策略呢？喂，習近平現在偏偏就是向著這一步去行，你看經濟上面就講內循環了，人家說想著已經在經濟上面勾走你的生產鏈了，是吧？即是要廠全部搬出去了，其實就不要跟大陸佬做生意了、然後你跟他講內循環，同時間你是周圍得罪人，國安法這一役你不是說只是得罪美國佬一個那麼簡單，喂，你整個歐洲， 整個歐洲所有在香港做生意的國家， 是啊， 沒有事的，是啊， 是啊，即係你都見到係咁樣啊嘛，佢冇同你，佢冇諗住同你爭盟友喎。嗱，歐洲嗰啲盟友，嗱你嘅事係嘛？我就只要我鞏固住我自己非洲嗰班朋友就得啦，係嘛？佢係咁樣諗啊嘛。 我慢慢覺得而家 非洲都唔得啊嘛，係咪？ 中國大陸北朝鮮化喎。 係。 嗱，你覺唔覺啊？ 係咪咁？所以佢咪好早 真係北韓化喎。 咪就係話咯。 所以佢話內循環嘅意思，我覺得係北韓化。 係啊，兩個月前佢喺咩羅布泊嗰度俾人哋篤爆啊嘛，即係新疆羅布泊嗰度自己嚟玩核試啊嘛，舊年已經開始玩㗎啦。嗱、即係其實成件事，舊年年底係嘛，由呢一個中美貿易協定嘅討論，去到呢一個武漢肺炎嘅疫情，其實最早咧，你睇翻呢一個即係咩South China 其實講十月已經係爆緊嘅啦，武漢肺炎係跟住去到啦。其實你三件事係同步進行，核試、武漢肺炎、中美貿易協定， 仲有搞香港， 四件事一齊搞。你諗下，而家蓬佩奧點樣諗你？點解 Evil Empire 啦？唔使諗啦， 咪就係咯。係 啊，邪惡帝國伊朗嚟㗎啦，呢個 係啊，咪就係咁樣 伊朗嚟㗎啦，係啊。 你唔好話我哋講乜。事實上面就係， 唔係你睇外邊望翻嚟，你唔好覺得個世界你係中心望出去啦、啊。你喺外邊望翻嚟，我都話你七月出三拳，其實是但一拳你都可以應該啊。你計算過之後一出，你唔冇理由唔亂咁掟核彈噶嘛。 係啊， 好啦，我都話啦，如果你係國安法，你就根本唔需要擴大 DQ 啦、 嗯。 如果你係準備押後選舉嘅，你 DQ 嚟做乜嘢咧？ 啊， 係嘛？結果你而家係咩咧？點解阿岑奧輝啊、何桂南嗰啲咁開心咧？個原因就係你令到泛民裏面嘅中間派同香港嘅所謂佢哋眼中嘅激進派、本土派係全部攬埋一齊。 係，佢將公民黨綁上咗呢個抗爭大船。 抗爭大船啊嘛，係啊。 係啊， 佢冇得落船㗎。 係啊， 公民黨落唔到船。 唔係，其實你就算你而家你剩翻落嚟嘅，你一個都唔搞嘅民主黨，佢都好尷尬。喂，如果 佢都冇得入林立會啦，你問我，你睇下林卓廷琴日。即係佢都唔敢講啦，已經 係啊， 夾爆埋嘅啦，我覺得已經係。你 DQ 曬公民黨嘅人，而家謝偉俊、譚耀宗仲話，如果委任臨時立法會就唔俾佢哋入去嘛。 嗯， 好啦，我當你取消埋公民黨嗰四件，係嘛？自己委任翻民建聯，委任多四件入去，咁你民主黨點入去咧？ 嗯， 公民黨不能參與嗰陣時喺立法會裏邊。 嗯， 就算你民主黨想住入去又傾又砌都好啦，佢都冇辦法同自己支持者交代嘅，冇得入嘅咯。我覺得其實，如果謝偉俊嘅講法係真嘅，嗱，譚志源今日見張曉明就話全部入啊嘛。嗱，譚志源你唔好笑啊，可能嗰條先係官方嘅拉嚟嘅，我覺得。 係唔出奇。 佢對沖啊， 但係佢都好弱，但係都好撲街嘅，好毒嘅。佢就叫呢一個公民黨嘅四個人，唔係公民黨唔係四個，三個啫。其實係阿楊岳橋。 哦，鄭澤雄唔係。 係啦，鄭澤雄唔係噶。楊岳橋、 郭家麒、 郭家麒、郭榮亨三個嘅啫。咁剩翻落嚟嗰個係邊個？我唔知喎。嚇、啊，咁佢就話叫佢哋重新宣誓啊嘛。譚志源話： 嗯， 係咯。即係你就係叫佢哋三個重新識，即係叫佢捐九窿啦，係咪？咁捐九窿制唔制咧？ 嗱，我覺得你唔好而家表態， 嗯， 越遲表態睇定啲，睇定啲先，等佢開牌出嚟先。我覺得，如果你而家表咗態嘅話咧，第一佢其實係想挑動內部分裂，挑動你內部分裂，佢一定會俾民主黨入嘅。我覺得 我知道嗱，即係咁講。永遠咧呢啲嘢咧， 即係佢當年九六年臨時立法會嗰種招數係會如出一轍嘅。 係係係係，即係佢唔會， 佢唔會全面啊 ，point 曬全部都係咩嘅？但係佢嗰年臨立會點解玩到咁樣衰咧？第一，彭定康堅決落閘， 嗯， 任何嘅幫場地都唔俾佢，你知唔知啊？佢喺深圳開嘅，其實嗰陣時係非法集會拉 Q 佢哋添啊會，所以係喺深圳開嘅，即係搞到佢臭咗嘛。而家個問題就係咁啦，泛民嘅戰略究竟係俾唔俾呢個認受性呢個臨時立法會嘅？我覺得，但係呢個唔需要急於表態咯。我覺得你急於表態，佢咪睇住你嚟食咯。啊，你咁恨啊， 係 咁咪玩 Q 你捐九窿咯。 係啊，咪就係捐漏九窿咯。 係啊，全部要捐九窿。好啦，跟住就再喺出邊揾嗰啲嘅謝偉俊啊，嗰啲嘅阿象爆啊，嗰啲嚟夾你咯，講啲好難聽嘅説話。 都話你冇議員做就唔得噶啦。 係啊，都話你班友噶啦，淨係靠 為咗十萬蚊 啲人工。咁啊，跟住佢嘅 B 隊咪出現咯。係，呢個預計到噶啦，個劇本寫好曬添噶啦，我覺得已經係。所以呢個就而事緩則圓，唔係急嘅。坦白講，急嘅我覺得係共產黨喎。 嗯， 你而家咁樣嘅外交壓力下邊，佢咁多條戰線作戰。如果佢唔處理好呢個臨時立法會嘅問題，即係話佢會 further 令到歐盟喺香港冇議會選舉剝奪選舉權呢個問題裏邊係進一步同佢扎馬。咁所以喺咁嘅形勢下邊，真係唔需要急。 你而家見到啊，即係嚇美國對針對香港嘅壓力咧，又升咗級嘅，即係起碼口頭上面啦。你而家見到阿蓬佩奧啦，喂日，即係佢好似所羅門於上身咁嘛。佢而家話，即係佢琴日啫嘛，佢日日喂日日都為香港出 Twitter 喎。琴日先講啫嘛，你將你一個港版國安法呢一條法律引用到喺呢個香啲美國公民上面。你有冇搞錯啊？ 朱木個仔啊嘛， 係啊， 咁呢件事係幾荒誕 嘅，好荒誕，大佬 二十五年嘅啦，佢已經去咗美國。 你係俾人哋口實啊嘛， 咪即係等於黃台陽一樣咯， 咪就係咯。 所以我就話，究竟有個貓有冇 mastermind 成個香港政策？ 係啊， 我真係睇唔到。 唔係嗱，呢個就係叫豬隊。嗱，我哋以前就講豬隊。 嗱，佢一定係國安公署開會嗰陣時候，就大家傾到今個月我哋要捉邊啲友。 係， 咁大家就話好啦，羅冠聰啦，跟住你就話嗰個劉康啦，咁樣， 係， 即係一個。凍結佢户口，佢話佢自己匯豐户口得五 十蚊啫嘛，係啊， 嗰個細路 啊， 即係你諗下，全部都係笑片嚟嘅喎，黃台養啦咁樣。好啦，當你做黃台養嗰陣時候，德國佬就唯有落閘嘅咯， 係 就係要 stop 嗰個引渡嘅咯，因為你就可以循引渡要求引渡黃台養翻嚟香港受審啊嘛。 嗯， 但你完全唔明白佢嗰個做咁樣做嘅目標係乜嘢？係咪你喺香港問題裏邊擴大同西方嘅對抗？ 為挑釁而挑釁咯。嗱，佢又唔係做緊一啲 real damage 嘅，咁但係咧，你做呢一啲咁樣嘅挑釁性嘅嘢咧， 即係行住把西瓜刀喺度行嚟行去啦，喺中環。 係唔係咁？你唔係捉人噶嘛？如果你係要捉嘅話，喂，你成日之前吹風，揾啲咩小粉紅啊，揾啲人放風啊，揾啲人去恐嚇你啊，又話一個國安法咧就大找步噶啦，係嘛？你嗰啲咩禍港四人幫？ 名單㗎喎。 係啊，成張成副啤牌啊嘛，起碼成副啤牌先啦，係咪先？咁。咁冇喎，大佬，你而家你係真係好似打飛機咁，專登喺度揾一啲咧，瞄準住一啲咧，你自己係拉唔到嘅人， 好遙遠啊個飛機，好遙遠。 你係拉唔到嘅人嚟通緝喎，呢個成件事係非常之荒謬嘅喎，其實。 咪最慘就係咁啊！嗱，你真係射嘅飛機都好啦，唔會傷自己身體啊嘛。係，但係佢而家唔係喎， 又真係傷到自己啊嘛。 係傷自己身體喎，即係好似我哋細個睇嗰啲咁嘅南功夫人信箱咁啊。叫你不要做那麼多這些行為、對身體不好、啊、這樣 其實你現在看到所謂的反制在香港問題的反制其實都很好笑的 有兩招，一招 好似胡錫進有講，下一步就係驅逐香港嘅外美國記者，係 嘛？ 係啦，佢話有幾百個香港記者喺香港， 係嘛？ 佢而家美國唔批佢嗰啲嘅， 咁啊揾香港人上，唔係咁，但係阿胡錫進已經衰過一次噶咯喎，上個禮拜、上兩個禮拜咪衰咗你， 佢話係關閉香港領事館 嘅，咪就係咯。 系咯， 咪次次都系港元都冇一件事嘅，大佬啊！即系佢攞香港嚟讲呢啲咧，即系呢啲嗱，呢啲对美国佬嚟就讲嚟讲咧，就系核弹啦。核弹系咩意思咧？你喐我嘅时候，我就揾只核弹嚟对付你啦。 其实我想话 啊， 真系用核弹系唔会讲嘅， 咪就系咯。 所有讲亲话会用核弹嘅都系恐吓嘅啫，系嘛？即系如果你谂下，你真系一个社团要去对付对方社团嘅人，你会唔会？叫所有手足動兩百人在中環夾住西瓜刀喺度行嚟行去啦，即係好明顯，我覺得在之前《Washington Times》訪問阿余茂春嗰陣時咧，其實佢講咗一個觀點，佢話共產黨嘅核心係比我哋想象中脆弱。 係 過去美國一路咧係高估咗，即係中國嘅不滿嗱，所以佢見到嘅。佢其中一個 而家老羞成怒係咁鬧阿余茂春，你知唔知道？ 佢其中一個試點，你知唔知係咩啊？其實係台灣政策。 啊， 所以你唔好話Matthew Pottinger 嗰啲冇影響力。 嗯， 其實呢班即係國家安全顧問啊，甚至係亞太嘅助理國務卿咧，佢哋一路其實你睇下 Donald Trump 上場之後喺台灣政策裏邊已經走多咗幾多步。 嗯， 由咩台灣旅行化、台灣安全法到軍售。你咁樣行落去嘅話，其實以往點解奧巴馬政府係唔敢做咧咁多嘢？因為佢成日覺得中國會因為台灣問題而有一啲嘅暴露嘅情，即係大露嘅情況下邊就會令到中美關係受損。 嗯， 但你諗下，佢其實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喺台灣裏邊，佢已經走咗四步嘅咯，其實。嗯，但係中國到而家係冇任何嘅反制措施。 而家台灣仲大鑊嗱，因為其實而家台灣咧。美國啲參議員咧，就其實喺度煽風點火，甚至乎咧就將呢一個美台關係正常化，甚至乎係承認台灣咧喺度鋪緊路嘅，其實係。咁啊，其中一個參議員叫Ted Yoho 啦 ，Ted Yoho 呢一個人咧，就其實係好早嘅時候咧，舊年已經講過，就係話喂，其實我哋不如當台灣係一個國家啦，承認佢做一個國家啦。其實你喺共和黨裏邊咧，即係和應嘅人係唔少嘅，其實係。咁仲有就而家去將呢一個日本啦，係咪即係喺度鋪緊路啦？納入埋呢一個眼睛六國，眼睛六國以外咧，又另外為日本鋪路，就係令到佢嗰個國家正常化，甚至乎係容許佢啦 出軍啦， 係啦， 係啊，即係將自衛隊派去海外咯， 為咗喺區域裡面。去扛住呢、這個中國嗱，其實日本其實近排咧，其實喺度講緊，其實喺度吹大緊啦，喺度煲大啦中國嘅威脅噶啦，其實佢煲大中國嘅威脅咧，同時間就喺度講啦，其實而家美軍咧住喺呢一個沖繩啊，住喺日本咧，其實都唔夠玩嘅。如果你唯一出路啦，就呢一個軍隊正常化就係唯一出路啦。其實 佢已經有日本嘅海上自衛隊有參與美日軍演噶啦嘛，喺呢、這個即係、就是、東海水域。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係睇到咧，佢睇穿咗佢嗰個嘅所謂紙老虎呢樣嘢。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就要除咗中美之外咧，就要講下另外一單同香港有密切關係嘅呢個叫做方艙醫院。 好， 係好笑嘅呢、這個。